夜来香为上世纪李景光先生作词作曲，原曲由李兰香来演唱。这首带着伦巴节奏、舞曲样式的歌曲一出世便风靡了中国。这首歌在全世界先后已有80多种的翻唱版本，而你听到的这版是来自于邓丽君翻唱的《夜来香》，以清丽明快的声线为歌曲赋予新的活力，被誉为经典。而为你带来的下一首歌曲也和花有关，生命短暂，人生就要像夏季的花朵那样绚烂，努力去盛开。朴树生如夏花。 也不知在黑暗中究竟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执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试着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呀、啊、就在这里呀、啊、今后一般短暂，像夏花一样绚烂。 短暂，

到世界的尽头，梦醒之后寂寞也自由，如愿以偿我们都拥有。 伤痛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2017年，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增长迅猛，全年销量达到了55.6万辆，同比增长7%。从数据中不难看出，人们的汽车消费理念正在逐步转变。绿色环保、后期使用成本低等优势，让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吃香。在这样的趋势之下，各大车企在今年纷纷加码布局，将有多款重磅新能源车上市。比亚迪新一代唐将会有脱胎换骨的进化，全新的龙脸造型早已在宋 NEX 上大受好评，用在新一代唐上更是锦上添花。作为高性能新能源车的代言人，唐依旧在性能方面非常出众，百公里加速时间仅需4.5秒。另外，丰富的配置同样是新一代唐的亮点，81公里的纯电续航，满足日常的通勤绰绰有余，大大提高了经济性。比亚迪从来都是自带热点，这一次新一代的唐同样吊足了我们的胃口，相信新车一定会给我们惊喜。荣威 Marvel X 不仅外观保留了概念车90%的设计，而且动力参数更是直逼顶尖超跑，同时加入了大量人工智能等非常尖端的黑科技，例如 AI 自动驾驶、AR 增强现实技术、无线充电等等。虽然我还没有真正的试驾过，但是第一印象让大家充满期待。如果定价合理的话，荣威 Marvel X 上市之后将会成为汽车坛的明日之星，销量不容小觑。第十代雅阁混动版保持了燃油版年轻动感的外观，能够吸引更多年轻人的注意力，并且这一次新车搭载的这台2.0升阿特金森循环发动机的热效率超过了40%，是本田有史以来数值最高的，所以十代雅阁锐混动将具有更好的燃油经济性，再加上现款混动版雅阁有着很好的口碑，相信新车上市后也会有不错的表现。对于消费者而言，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权，或许今后买新能源车的价格会更加实在，而对于车企而言，激烈的市场竞争就意味着需要不断提升产品质量来增强竞争力。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室中独坐，想当天一切所爱为何，其实难习惯离别你也许错，却永远不必奢想你想念我。再次见你如何可决绝，干这一杯却等于解脱、啊、爱多一次醉多一次也得分手，醒过后不再回头，爱多一次痛多一次谁能忍受，一个人痛苦已足够，爱多一次醉多一次也得分手，等最后一次白头，爱多一次痛多一次谁能忍受，一个人痛苦已足够，忘掉谁是我，暗室中独坐，想哭出一次都不等于难过。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请下载六人游 APP，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 曾经他爱我，如今仍爱我，可是更爱自由。有更多爱情与更多借口，难轻易回头。什么叫天长，什么叫地久，此生够不够。千山以外沧海自由，何处是以后。需不需要承诺，最难测的承诺，换句安全的感受。眼中看见你，睡梦中分离，转身春一句，人生的飘逸，如春去秋来，转身又一季。从未曾为你，我在孤单里，只怕承受不起，却不知将来还是要相偎依。 安全的感受， 是我更爱我，更我更爱。 相知一起。不要说过去，不要问将来，此刻终将回忆。 多少往事风尘如烟，天长地久，终会有个梦醒的时候。 多少海誓山盟，余生几劫不舍，终会做到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在工作中，不要总是走一步算一步，成大事的人往往都是善于做提前计划的人。在庞大的计划，只要巧妙的分割，每天完成一点点，总会有接近终点的一天。既然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那就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经典九六九，我是泽林，一起加油吧。 不然

塞塞第五大道，感觉好无聊。哼一下民谣，去享受家乡的味道。春天驾着车，在那红灯绿灯的街上摇，哪里会歇脚？你可让我知道。远远的世界，做着北京的梦。你每个笑容，它在我脉搏里颤动。小小的车，挤在弯弯窄窄的路，感觉就像那高速公路飞越的风。驾着北京的梦，每一朵白云像是模仿你的面容。小小的车，拥有宽宽蓝蓝的天空，想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想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想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 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来自于张学友。当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被背后的这首歌不断行进的节拍所带动呢？像是带你过了一个路口，又过了一个红绿灯。我们在大大的城市当中一起过着各自小小的生活，也希望有的时候可以偶尔的忘记忙碌，忘记时间，偶尔放松下来，来听听这些放松的歌。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接下来听到这首来自于梁咏琪的《意大利面》。 喜欢夏天的儿童乐园，喜欢周末拥挤的电影院，喜欢有流星的夜，可以许愿。独坐在电视面前失去语言，孤独的 spaghetti， 一个人的洗几天，好想找个人在爱情中沦陷。寂寞的海洋公园，海豚在水中流泪，只想等吃我煮的意大利面。找个人在

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旅行者。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平时在都市待久了，莫名的想要一个慵懒的午后，以及一片深蓝的海。而在这个季节，就应该属于海边，在海边静静的漫步，吹吹海风，再尝尝美味的海鲜。但其实，何须马代，何须远行，这些你梦想的度假体验并不遥远，就在你家门口的海边就能实现。首先呢，带你来到了东极岛。从你踏上东极岛的那一刻起，时间如同停止。湛蓝的海水没有一丝污染，清澈见底，还有蓝蓝的天空，新鲜的空气，绝对安静。在这里您可以看到中国的第一缕阳光，可以约上几个好友去海钓，可以发呆和漫步，可以看日出日落，可以绕岛暴走一圈等等。如果你暂时厌倦了城市的喧嚣，那么就背起背包来到这里吧，放空自己。就算真的后会无期，你也永远会记住在这里的每一段美好时光。第二个地方带你来到了宁波的渔山岛。渔山岛是一个让人一见钟情的小岛，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新鲜的空气、心旷神怡的蔚蓝天空以及湛蓝的大海。岛前是浩瀚无边的深蓝的海洋，岛上是花团锦簇的五彩的海洋，这不禁的使人想起海子的一句话：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和三五好友搭个帐篷住在山崖边，篝火烧烤，面朝大海，吹着海风，听着海浪拍打峭壁的声音，喝着啤酒，看着大山，看着银河，实在太美妙。最后一个地方带你来到了舟山的花鸟岛。岛上花鸟丛生，银鹤优美，故名花鸟岛。这里简直是一片美如仙境的后花园，它的面积不大，就装得下心中的诗与远方。眼界的繁花，百年的灯塔，岸边的涛声，让人魂牵梦绕。白天有小溪浪，晚上有荧光海，也不用千里迢迢跑到马尔代夫，如果你运气好的话，也可以在这里看到一片荧光海。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拨动时光的琴弦，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阳光照进了斑驳，自由在阳光中穿梭。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 空，北京的上空，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北京、雄安、固安、涿州、盛芳、秦皇岛，2018涂抹少儿教育六大城市八大校区同步招生，您孩子的艺术教育就是要挑剔。课程咨询电话：1500-103-2318，1500-103-2318。 海归推动中国，梦想照耀征程。由人民日报社、中国侨联指导，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与中国侨联文化交流部共同主办的《中国海归群体与改革开放40年》2018第四届海归中国梦年度盛典，将于2018年5月29号在京举办。人民日报社、中国侨联及相关部委与地方领导、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百度总裁张亚勤、著名投资人熊小哥、金融权威专家朱明、新加坡侨领魏成辉等海内外代表300多人确认出席会议。合作专线：1855-1853-8687。 我投吧投，我投投投， 哎，总是投不进。 比赛到了最后3秒，他出手了。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关键时刻，经典九六九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当我走在寂静的路上，天空正飘着蒙蒙细雨，在这寂寞暗淡的暮色里，想起我们相别在雨中，不禁悲从心中生。当我独自徘徊在雨中，大地孤寂沉默在黑夜里，雨丝就像它柔软的细发，深深吸住我心的深处，分不清这是雨还是泪。记起我们相见在雨中，那微微细雨落在我们头发上， 走在雨中来自于孟庭苇。在孟庭苇的歌声里有很多关于天气的元素用来表达心情，不过天气和心情一样都有自己独特的平衡的规律，不用永远下雨也不会永远天晴。接下来的一首歌是关于青春和回忆的歌曲，无论是在你人生的喜悦时刻，亦或是在正经历寒冬心情压抑，而总会陪伴你给你更多勇气。如烟，来自于五月天。 回忆漫天，生命是华丽走着，时间是贼偷走一切。七岁的那一年，抓住那只蝉，以为能抓住夏天。十七岁的那永远不改变，永远

这是来自于林忆莲的一首《再见悲哀》。今天是周二的下班路上，各位好，我是泽林。 大家好，我是亚威。 哎，今天和你互动到的话题是你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是什么。 其实聊到歌词，我首先就会想到林夕了。 是吗？ 啊，就比如说张国荣哥哥的一首《我》，其实可能很多人听到的都会是国语版嘛。 对， 就是我就是我，是 颜色不 一样 的烟火。 哎，对，但其实我更喜欢的是粤语当中的一句，就是同样是这一句话，其中说的是我是什么，是万事沙粒中的一颗，就是会觉得自己很渺小，然后但是依然觉得自己有自己的光芒，然后依然对自己饱含着热情吧， 很有韵味。 对对对，这就是林夕的很多歌词所带给我们的魅力吧，我觉得这就是算是我最喜欢的一句歌词了。 没错，其实说到林夕呢，他因为他总是和陈奕迅合作嘛，就我们听到的一些陈奕迅的歌，我觉得我也是非常喜欢。 看来你比较喜欢陈奕迅啊，因为他既是唱功也好，然后又有林夕这样的作词给他做支撑。你最喜欢哪一句？ 其实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是林夕写给陈奕迅的一首歌，叫《你给我听好》。就是可能听起来的话你就是比较大白话，但是里面仔细去看歌词的话，你就会觉得非常有感染力，就是你能把你带到歌里。 也就是说其实林夕的很多作品真的是会让人有触动吧。 没错， 其实也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优秀的作词人了。 没错，很多了。 看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就是你所打动你的一句歌词是什么，也许也会发现其他更加优秀的作词人了。 是的，那也欢迎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关注我们的经典969官方微信，点击右上角选择查看历史消息，在每日互动的页面下方留言，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那幸运的你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我们来听下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零点乐队的一首《爱不爱我》。 出现裂缝，别说是偶然一次放纵，而我却陷入了困境。我好累，我好疼，你到底爱不爱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你爱不爱我？撕掉虚伪，也许我会好过。你爱不爱我？我不知该做些什么。到底爱不爱我？唤醒自己也就不再难过。别说是时间把你我捉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别说是偶然一次放纵，而我却陷入了困境。我好累，我好疼，你到底爱不爱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该做些什么？你到底爱不爱？

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 很爱很爱你， 所以愿意不牵绊你，飞向幸福的地方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 很爱你， 所以愿意不牵绊你，飞向幸福的地方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 好的，欢迎你回到我节目当中来，我是泽林。 大家好，我是亚威。 哎，今天和亚威和你聊到的话题是你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吧。 刚才我们聊到林夕的歌词，那么现在这位听友呢，可能年纪会小一点啊。他说他的留言是，那当然是周董的这首歌啦，最美的不是下雨天，而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这首歌是 不能说的秘密。 对。你记不记得咱们的这个电台有一个接彩的栏目，然后其中有一位听友也是特别喜欢 这首歌，是吧？ 啊，没错。其实说到这里，其实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969微信粉丝群，然后可以发留言给我们，也可以让您的声音在我们的电台里发声。 没错，这位叫做闪闪的听友啊，其实说到周董啊，相信最近大家都有关注到周董最近的一首新歌， 对，被大家给吐槽了。 对，什么 割裂的胸肌？ 没错， 你还想不想 疯狂在艾特这个方文山老师啊？ 对，想要呼唤这个方文山老师赶紧出山拯救一下我们周董。其实我觉得周杰伦的音乐其实应该说不能完全就是以歌词来评判他的成败了，因为他的很多音乐元素是很丰富的，而且他的一些音乐风格，包括如果你细致去听他的一些歌曲，你会发现里面的加入的一些小东西是会让人惊喜的。 没错，就是总会有闪亮的小细节。 接下来再看到这位听友的留言，他说他喜欢的是李宗盛的《山丘》， 他说 这首歌很有味道，最喜欢里面的那一句歌词是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这首歌我也非常喜欢。 可能不同年龄的人听这首歌会有不同的感受。 没错。 那么最近李宗盛大哥也是发了一首新歌，叫做 新 写 的 旧歌。 这 首歌是写给他过世的父亲了。 对。 表达了一种父爱。其实李宗盛大哥的很多歌曲包括一些歌词也是 非常有韵味， 对，但是很有特点，你知道吗？就是唱的时候感觉就是在好像是在 叙述一些往事， 对对，好像就是在简单直白的跟别人对话一样，就这种感觉也会很打动人。 没错。那也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的今天969官方微信啊，来和我们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点击右上角的选择查看历史消息，在每日互动的页面下方留言，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你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是什么。那么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 啊。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阿杜的《安迪》。 现在对自己究竟多明白，总是不服输，永远要比别人快，在你前方是否有你要的未来？想到我们的过去都让人感慨，希望所有好朋友都能站

好的，欢迎回来。那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是什么？ 没错， 嗯，那其实刚才我看到大家的留言有喜欢周董的歌曲是《不能说的秘密》，其实我比较喜欢他的，可能很多人都会喜欢，可能各个年龄层的人都会喜欢那首歌叫《青花瓷》 啊，《青花瓷》 很中国风的一首歌曲， 中国风的一首歌曲， 是方文山的作品吧？ 没错， 嗯，它里边有一句叫“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 在 等你”。 哎，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我在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看你，这种感觉就是会很有画面感， 古风古韵。 嗯，说到中国风呢，其实可能不是周董，也不是方文山开创的，但是也是他们将它给发扬了。 没错，其实最近有关注过方文山的微博啊，他好像说，在过一段日子也要推出一首单曲，也是和中国风有关的，是和周董的合作了。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这首歌曲。 对，今年的下半年吧，大概肯定会有一首中国风的歌曲会面。 没错，这可能是最近疯狂艾特方文山老师的人太多了。 没错。 那我们今天和你互动到的话题是你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是什么，也欢迎你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今天九六九，点击右上角选择查看历史消息，在每日互动的页面下方留言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么幸运的你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 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 这样叫你，你也